关心我。 哦，毕竟年近七旬了哈。 啊，每次我讲课的时候，那总有人把你放上来，哎，就他不做了。哎，他给我送上来，一定让我做呢。你看，每次我都不做， 怕你累啊。 哎，就怕我累。他都知道，多数人都知道我多大年纪啊。他说：“那你坐那讲不是一样的吗？”我就不愿意坐了，我就一直站着讲。 通过和你做节目，这么连续这么多天，我能够切身感受到， 是吧？你看脸色是不是？ 脸色晦暗啊， 晦暗， 长得痤疮，起痘痘， 那个发黑呀、发紫啊，是不是啊？灰暗呐、什么那个老年斑呢？ 对， 就是那个老年斑哈。我是50多岁，就是手脸全长老年斑， 现在没了。 以前吧，就自己长老年斑不知道。有一天吧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去照过一次镜子，我突然发现脸上全是老年斑，而且色还很深。也没老啊，他怎么长老年斑了呢？手上一看全是，这个才发现，哎呀，我老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当时那个心情啊就特别不好，就突然发现的。 对，这衰老的标志出来了哈。 那如果吧，你老观察自己哈，哟，这有个暗点儿，这是不是老年斑呢？他就没有那种应激反应，他就一点点适应了。就长多少他也能承受了。突然发现，你看这就心里就受不了了，就不行了。你看 这你是搞这个养生保健这方面的哈。 对啊，你看后来这么多年啊，这手上这个老年斑，你现在看的这个点儿啊，都是原来这是个大的哈。不是这个色儿，是黑色的。现在这个色儿吧，就剩这么点了， 退化了。 原来都是这么大，手上这些点儿都是这么大块。你看那手一看，你多难看。 对，你这年近70岁的人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简直就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，异常了啊。 对啊，手上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下去。可能是给我留做证明，说我确实长过老年斑。脸上还有一块儿，就这块儿都下去了，我就不知道就他为什么不下，是不是也为了给我做证明。 这个毕竟啊，这个年龄在这儿呢哈，这是人体啊，你无论吃什么灵丹妙药，衰老这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呢能够缓解延缓哈。 对，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感受， 可能就没有这个体力和精力长时间的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了哈。恐怕就心有余力不足了。 你看我在各个城市讲课，上午讲一上午啊，讲完了吃口饭，下午开着车就换另一个城市，跑一下午 奔波， 完了睡一宿觉，第二天又讲一上午，讲一上午啊，中午吃口饭，下午又走了。有时候这一讲啊，就讲这个十几个城市，20几个城市， 就这么连天的， 就天天这么讲，天天这么讲。可能有年轻人呢，那工作人员呢，那都年轻人呢，都赖了， 不要说讲了，就听都受不了，可能是。 对呀、就一到晚上啊，个个说累，难受了。 就是呢，奔波。 可是我是讲一上午，我一下午我坐一下午车，我一点疲劳感觉没有，没有个累的感觉。 就是啊， 那你说 这足以说明问题了。 就是这个 这打铁还得自身的身板硬啊。 对， 家伙， 有的人吧，吸烟呐都知道不好，就是戒不了。 对， 他一戒，他有烟瘾呐，他一戒他说难受，我说那有啥难受的？他说说不清楚，是也不是疼，也不是痒，他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还想抽那种瘾，就像那吸大烟。就那种毒瘾吧， 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这个毒瘾哈。 只不过呢，这个烟瘾它没有大烟那个瘾那么厉害。但是它还是有瘾。 对， 为什么说明知道吸毒不好，那怎么还吸呢？那有瘾。为什么说抽烟明知抽烟不好，那怎么还抽呢？戒不了。 很多东西都有瘾、 有瘾， 酒瘾、尿瘾。 对，喝酒也是啊。 对 啊，一成癖。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成癖了。